罗马尼亚、瑞典、芬兰、斯洛文尼亚和民主刚果在1月3号到5号期间分别举行了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新年贺词阅读会和讨论会。会场里展出了反映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不朽革命业绩的照片，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革命活动照片，还展出了三位白头山卓绝伟人的不朽经典著作和介绍朝鲜在先君旗帜下飞跃发展的图书图片。上述国家的各界人士和群众参加活动。会上发言者说，全面支持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新年贺词，祝愿朝鲜人民在他的领导下今年也在各方面取得很大的成就。